孔光字子夏，孔子十四世之孙也。孔子生伯于礼，礼生子思吉，吉生子上伯，伯生子家求，求生子真姬，姬生子高川，川生舜，舜为魏相，舜生父，父为陈涉博士，死陈夏。父弟子襄为孝惠博士，长沙太傅。襄生中，中生武及安国，武生延年，延年生霸，子次如，霸生光焉。安国延年皆以至尚书为武帝博士，安国至临淮太守，霸亦至尚书。时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，宣帝时为太中大夫，以选授皇太子京，迁詹事高密相。是时诸侯王相在郡守上，元帝即位，争霸，以师赐爵关内侯，十亿八百户，号包成君，己世中，加赐黄金二百斤，地一区，徙名庶于长安。霸为人谦退，不好权势，常称爵位太过，何得以堪之？上欲制霸相位，自御史大夫共与卒，及薛广得免，辄欲拜霸。霸让位，自陈至三，赏深知其至诚，及服用以示敬之，赏赐甚厚。即罢薨，赏素服临吊者在，至赐东园密契钱帛，册赠以列侯礼，是曰列君。罢四子，长子服赐关内侯，次子节，节弟喜，皆列校尉诸曹。光最少子也，经学尤明，年未二十，举为议郎。光禄勋匡衡举光方正为谏大夫，作义有不合，左迁鸿章，自免归交授。长帝初即位，举为博士，硕使禄渊狱，行风俗，镇善流民，奉使称职，由是知名。是时博士选三科，高为尚书，次为刺史，其不通政事，以久赐补诸侯太傅。光以高帝为尚书，管故事品事，数岁明习汉制及法令，赏甚信任之，转为仆射尚书令。有诏，光周密谨慎，未尝有过，加朱吏官，以子南放为侍郎，己侍黄门。数年，迁朱吏光禄大夫，至中二千担，己侍中，赐黄金百斤，领尚书事。后为光禄勋复领尚书，朱吏己侍中如故。凡典书籍十余年，守法度，修故事，尚有所问，举经法以心所安而对，不悉止苟合，如获不从，不敢抢见证，以是久而安。 时有所言，折削草稿，以为章主之过，以干忠直，人臣大罪也。有所见举，唯恐其人之闻之。暮日归休，兄弟妻子宴语，终不及朝省政事。或问光，温氏省中数皆和睦也。光默不应，更答以他语，其不屑如是。光弟师父子，少以经行自助，进官早成，不结党友，养游说，有求于人，己性自守，以其事然也。喜光禄勋为御史大夫，随和中上即位25年，无祭祀。至亲有同产弟中山孝王及同产弟子定陶王在。定陶王好学多才，与弟子行，而王祖母傅太后因魏王求汉嗣，私事赵皇后、昭仪及弟舅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，故皆劝上。上于是召丞相翟方进、御史大夫光、右将军连包、后将军朱伯，皆引入晋中，以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。方进根以为定陶王弟弟之子，礼曰：昆弟之子有子也，唯其后者为之子也。定陶王宜为嗣。包勃皆如方进根意。光独以为礼立嗣以亲，中山王先帝之子，弟亲弟也。以尚书盘庚因之吉王为弼，中山王宜为次。上以礼兄弟不相入庙，有皇后昭仪欲立定陶王，故遂立为太子。光以义不重义，左迁廷尉。光九典上书，练法令，号称祥平，使定陵侯淳于长做大逆诸。长小妻乃史等六人，皆以长侍卫发掘时弃去，或更嫁，即长侍发。丞相方进、大司空武义以为令，犯法者各以法实律令论之，名有所弃也。常犯大逆时，乃使等现为长期，已有当作之罪，与身犯法无异。后乃弃去，与法无以解，请论。光义以为大逆无道，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世，与成后犯法者也。夫妇之道，有义则和，无义则离，常未自知当作大逆之法。而弃去乃使等或更嫁，义已绝，而欲以为长期论杀之，名不正，不当作，有诏光义事。是岁，右将军包、后将军伯做定陵弘阳侯，皆免为庶人，以光为左将军，居右将军官职。直今吴王贤为右将军，居后将军官职，罢后将军官。数月， 丞相方进薨，召左将军光当拜，以客侯印书赞，上报崩。及其夜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。哀帝初即位，公行简约，省俭诸用，政事有几出，朝廷熙然，往至至焉。褒赏大臣，一封光千户。时长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长乐宫，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国邸，有诏问丞相大司空，定陶恭王太后宜当何居。广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，长于权谋，自帝在襁褓而仰长教导至于成人，帝之力又有力，光心恐傅太后欲正事，不欲令与帝旦夕相近，即亦以为定陶太后以改助攻。大司空何武曰：“可居北宫。”上从武言。北宫有子房妇道通未央宫，傅太后果从妇道朝夕至帝所，求欲称尊号，贵宠其亲属，使上不得直道行。请之，太后从弟子父亲在左右游倾斜，上免官遣归故郡。傅太后怒，上不得已复留迁。光与大司空施丹奏言，诏书侍中驸马都尉迁巧宁无意，漏泄不忠，国之贼也，免归故郡。父有诏旨，天下疑惑，无所取信，亏损圣德，诚不小谦。陛下以便义连线，比正殿见群臣，思求其故，至今未有所改，臣请归迁故郡，以消奸党，应天界。足不得遣，复为侍中，协于傅太后，皆此类也。有傅太后欲与长帝母俱称尊号，群下多顺旨，言母以子贵，宜立尊号以后孝道，唯师丹与光持不可。赏众为大臣正义，有内迫傅太后，依为者连岁，丹以罪免，而朱伯代为大司空。光自先帝时以祭祀有持异义之戏矣，有重武傅太后旨，由是傅氏在位者与朱伯为表里，共毁赠光。后数月，遂策免光曰：“丞相者，朕之古公，所与共成宗庙，同离海内，夫朕之不待，以至天下也。朕既不明，灾异众仍，日月无光，山崩河绝，五星失行，是张震之不得，而古公之不良也。君前为御史大夫，辅议先帝，出入八年，足无忠言加谋。今向朕出入三年，忧国之风复无闻焉，阴阳错谬，岁必不登，天下空虚， 百姓饥馑，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，而百官群职旷废，奸鬼放纵，盗贼并起，或攻官寺，杀长吏。朔以问君，君无触涕忧惧之意，对无能为，是以群卿大夫贤惰哉，莫以为意，就由君焉。君秉社稷之重，总百僚之任，上无以匡镇之缺，下不能随安百姓，殊不云乎？吾况庶官，天公任其待之，呜呼！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绶罢归，光退闾里，杜门自守，而朱伯代为丞相。数月，作成傅太后旨妄奏事自杀，平当代为丞相。数月薨，王家复为丞相，朔见证无止。旬岁间月三相，一者皆以为不及光，上由是思之。会元寿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，后十余日傅太后崩。是月征光一公车，问日时事，光对曰：臣闻日者，仲阳之宗，人君之表，至尊之相，君德衰微，阴道盛强，亲必阳明，则日时应之。书曰：修用武士，见用皇籍，如冒言视听私师，大中之道不利，则就征见真，六级屡降，皇之不及，是为大中不利。其传曰：实则有日月乱行，未挑侧逆，甚则薄时是也。又曰：六枕之作，岁之朝曰三朝，其应至重，乃正月辛丑朔日有时之，便现三朝之会。上天聪明，苟无其事，便不虚生。书曰：唯先革王正绝世，言变异之来，岂是有不正也？臣闻诗曰：天左与王者，故灾异朔县，以遣告之，欲其改更，若不畏惧，有以色图，而轻忽简污，则凶罚加焉，其志可避。诗曰：敬之敬之，天为显思，命不易哉。又曰：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，皆谓不惧者凶，惧之则吉也。陛下上听聪明，兢兢业业，常顺天界，敬畏变异，勤心虚己，言见群臣，思求其故，然后敕公自曰总正万事，放远禅说之党，圆那断断之戒，退去贪残之徒，尽用贤良之力，平刑罚，薄赋敛，恩则加于百姓，成为政之大本，应变之至物也。天下幸甚。书曰：天既复命正觉德，言正德以顺天也。又曰：天非臣辞，言有成道 天辅之也。明承顺天道，在于崇德博施，家境至诚，孜孜而已。俗之其攘小数，终无异于应天色易，消祸兴福，教然甚明，无可疑惑。书奏上月，赐光数伯，拜为光禄大夫，至中二千担，己事中，位次丞相。赵光举可尚书令者封上，光谢曰：“臣以朽才，前必立位典大职，足无尺寸之效，幸免罪诛，全保首领。今复拔擢，北内朝臣，欲闻政事。陈光智谋浅短，犬马齿叠，诚恐一旦颠扑，无以报称。切见国家故事，尚书已九次转迁，非有卓绝之能，不相逾越。尚书仆射长，公正勤职，通敏于事，可尚书令，仅封上。常以举故，为东平太守，长姓成功，东海人也。光为大夫越余，丞相家下狱死，御史大夫贾延冕，广复为御史大夫。二月为丞相，复故国博山侯。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，已过近臣回短光者，复免复加，曰：“前为侍中，毁赠人贤，污宿大臣，领郡邑者久失其位，加倾覆桥尾，斜肩以往上，重党以避朝，伤善以肆意，失不云乎？谗人罔极，交乱四国，其免家为庶人，归故郡。明年定三公官，广更为大司徒，会哀帝崩。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，征立中山王，是为平帝。帝年幼，太后称制，委政于莽。初，哀帝罢黜王室，故太后与莽愿丁父董贤之党。莽以光为旧相名儒，天下所信，太后敬之，背礼事光。所欲薄姬，折为草，以太后旨讽光，令上之，睚眦莫不诛伤。莽权日盛，光忧惧不知所出，上书起骸骨。莽白太后，抵幼少一致师父，喜光为帝太傅，为四府几世中，领宿卫公样，行内属门户，省服御食物。明年喜为太师，而莽为太傅。光常称疾，不敢与莽并。有诏朝朔望，领城门兵。莽又讽群臣奏莽功德，称宰衡，位在诸侯王上，百官统焉。光欲恐，故称及辞位。太后诏曰：“太师光圣人之后，先师之子，德性纯淑，道术通明，居四府职，辅导于地。今年其有疾，郡邑大臣为国之重， 其犹不可以缺焉。书曰：“吾以苟老。”国之将兴，尊师而重父。其令太师吴朝十日一次餐，赐太师灵寿杖。黄门令为太师省中作制机，太师入省中用杖，赐餐十七物，然后归老于地，官署按职如故。光凡为御史大夫、丞相等各在，亦为大司徒、太傅、太师，立三世，举公府位前后十七年，自为尚书，指不交授，后为卿，时会门下大生讲问疑难，举大义云：“其弟子多成就，为博士大夫者，见师居大位，积得其助力，广中无所见举，至或怨之，其功如此。”光年七十，元始五年薨，莽白太后，使九卿册赠以太师博山侯印绶，赐剩余秘器、金钱杂帛、少府公帐。谏大夫持节与业者二人使护丧事，博士护行礼。太后亦遣中业者持节侍丧，公卿百官会调送葬，再以剩余温粮及赋各一胜，与邻孤儿诸生和四百人晚送，车万余辆，道路皆举阴以过丧，将作川覆土，可甲卒五百人，起坟如大将军王凤制度，是曰简烈侯。初，光以丞相封，后一封，凡十亿万一千户，并甚，尚书让还七千户，即还所赐一地。子放肆，莽篡位后，以光兄子勇为大司马，封侯。坤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，使光复霸以初元元年为关内侯十邑，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。元帝下诏曰：“其令师包成君关内侯霸以所十邑八百户祀孔子焉。”故霸还长子服明树于鲁，奉夫子嗣。霸薨，子服嗣；服薨，子房嗣；房薨，子莽嗣。元始元年，封周公孔子后为列侯，十邑各二千户。莽更封为包成侯。后必王莽更名君。